这是林俊杰在2008年的时候写下的一首歌，很喜欢这个名字，叫做《爱与希望》，不是别哭了，而是要相信爱，相信希望。我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，台湾的音乐人李卓雄他也写过一首和地震有关的歌，只是鲜少有人知道。这首歌叫做《忽然之间》。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当时的唱片公司特别租了一间面积特别小的录音间，所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莫文蔚他在唱的时候脸有一种接近墙壁的压迫感。悲痛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淡，但是我们会记住和家人快乐的时光。时钟停摆，我们记得那一刹那的所有的事情，记得我们应该如何更相信爱。 才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。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。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，将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。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。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相信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时间的手带走了很多，也留下了很多。意外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，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幸福。在音乐的故事里，我们一起握住手中稳稳的幸福。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发现自怜自个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为迷途，我要稳稳的幸福。这是我想要的幸福。 陈奕迅的歌声总是这样的亲切，平时不华丽也不做作，有一种老派的诚恳。很多人听了他的歌觉得好听，简单不难唱，可是真的自己唱起来才会惊叹，这样的难度是怎么样被他消解的悄无声息的呢？真水无香，真正的幸福永远是不着痕迹，它被剪碎在了平常的日子里。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生活里不可缺少的调味料，再普通不过的小东西，却是爱情在轰轰烈烈生活征战喧嚣过后最真实的存在。所以这首歌的歌词里会写着，蓝色的飞机变成红色的打卤机，放弃漂泊换一辈子的相伴，彼此拥有的真实，最重要的是仍然有人在灯火阑珊的时候等你。幸福就藏在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。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，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世界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，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卤机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

痛吗？

接吻的时候，我感到伤心。在荧幕的下面，孩子们做着游戏。在电影的里面，有人为他哭泣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这首歌呢叫做《露天电影院》，来自于李健的翻唱。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好细节的记录，其实就在音乐的故事里。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我们听不懂歌词的歌，它是彝语，它的名字呢叫做《妈妈的歌》，内容唱的是黄昏的时候，我们望向故乡，妈妈已经做好了今天晚上最美的晚餐，在等着我。鸟儿，天要黑了，别忘了归巢。你看，幸福就这么简单。 昨天给你的温柔，被爱伤害以后，你曾说的每一句爱我到头，都变成一道道伤口。当从前你给我的梦被爱伤害以后，幸福摔得粉碎要怎么拼凑，没有你在的时候我独自泪流。 就这一转身的时间，一切就都已改变，从前说的誓言都变成谎言。就这一瞬间的再见，就注定这种局面，我们的爱被你亲手画上句点。 当昨天给你的温柔被爱伤害以后，你曾说的每一句爱我到头，都变成一道道伤口。当从前你给我的梦被爱伤害以后，幸福摔得粉碎要怎么拼凑，没有你在的时候我独自泪流。 一切就都已改变，从前说的誓言都变成谎言。就这一瞬间的再见，就注定这种局面，我们的爱被你亲手画上句点。 爱我到头都变成一道道伤口。当从前你给我的梦被爱伤害以后，幸福摔得粉碎要怎么拼凑，没有你在的时候我独自泪流。 当昨天给你的温柔被爱伤害以后， 你曾说的每一句爱过到头，都变成一道道伤口。当从前你给我的梦被爱伤害以后，幸福摔得粉碎要怎么拼凑，没有你在的时候我独自泪流。 这海洋的距离，我的爱也融化。 心里。看今夜的流星划过了天际，像我的心隔着海洋的距离，我的爱已融化在空气里。失魂落魄，对你的感觉已经沉迷得太严重。我看见你的眼睛，我真是不明白，像这样的风景该怎么说？就像在夜里回头看见一道彩虹。我愿意扛你的情绪，吻你的脾气。赞美你的脸红，尝你的心情，舔你的伤口，拥抱你的寂寞，让我相信有上帝目睹了奇迹。 Oh how I love you so，是不明白，像这样的风景该怎么说？就像在夜里回头看见一道彩虹，请让我看你的情绪，吻你的脾气，赞美你的脸红，想你的心情，舔你的伤口，拥抱你的寂寞，让我相信有上帝目睹了奇迹。 Oh how I love you so，上帝目睹了奇迹。 Oh how I love you so。 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，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？

坐在一棵树下看树叶被风吹动，这是一件多么微小的事情。如果你想要，你可以在下一个路口转弯停车坐下看风。生活的节奏太快，请更为珍惜那些可以坐在树下看风摆动的时光和此刻的你和我。 这光亮，这声响，心点点，铃声长，像眼睛，映着希望，在你嘴角。